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辛金革命56周年之际，保加利亚举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辛金革命思想和意见研究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几内亚和马来西亚举行了电影欣赏会。图书图片展厅里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影像照片，还展出了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我国军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成就的图书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的回答》等我国影片。